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听众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预告了。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前两天啊，我们在一期节目里的时候邀请到了人气国产动画《女生宿舍日常》的总导演周斌，还有总发行帅飞做客节目。那说到《女生宿舍日常》这部作品呢，它是由北京一度白文化传媒制作的原创 2D 校园动画。第一季动画是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的11月30号，在全网视频平台播出，总点击量大约是1.5亿次。而第二季呢，是于10月22号开始播出，目前前三集已经在 B 站上面的点击量达到了15万。2017年4月的时候，同名漫画也开始在腾讯动漫、知音漫客网、还有动漫之家等各个漫画平台更新。漫画的单行本于10月份开始发售。那绝大多数观众啊，对《女生宿舍日常》这部动画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清奇的人设了。像这种脑袋顶部齐平的人物画风，也凸显出了制作团队的随性和大胆。很多处细致入微的写实背景，也对塑造人物个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女生宿舍日常》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人设之外，还有它非常接地气的故事情节。女生宿舍日常以发生在设计学院里四名同寝室的女大学生身上的故事进行展开。像剧中的人物角色，中性帅气的学霸师兄、元气少女小彬彬，还有非常大方的伟彤以及技术宅大元，再加上一只空降的外星猫胡子兄，让看似普通的大学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温暖。不管是人设还是故事方面，女生宿舍日常都取材自真实的人和事。根据主创团队表示啊，动画当中的四名主角是以其中一名主创的大学宿舍舍友为原型进行取材的，其中不少故事也是真实发生过的。制作团队把原故事通过夸张的加工，融入大量的爆笑情节，让真实的故事变得有趣，也获得了很多粉丝，主要也就是女性观众的共鸣。尽管第一季后面的画风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让很多观众有点难以理解，但是整部动画还是非常成功的。在2016年的2月和6月，一直以代工为主要业务的鱼肚白文化也获得了融资，开始进行了原创动画的制作。在国产网络动画里面，校园动画是一个大类别，要借助校园这个要素来讨好现在的网络主体用户，女生宿舍日常选择了走夸张且真实的风格，再把校园类型进行细分。 相对于把故事发生场景设置在校园里的校园魔幻和校园爱情等校园动画，女生宿舍日常是彻彻底底复制了大学学校宿舍女生的生活，让看过动画之后的女性同胞产生非常大的亲切感，也让这部动画在校园类动画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动画播出之后，相应的授权合作产品也陆续上市了，而且这些产品针对的目标人群也大概是20岁左右的女生，和女生宿舍日常的观众也基本上符合。那么接下来呢，据主创团队介绍啊，鱼肚白文化还会推出2季女生宿舍日常的动画以及院线的动画电影，还有和其他合作方共同制作的同名真人情景剧。那在商业方面呢，他们也会继续根据粉丝的调性，有选择的和很多商品的品类进行授权合作。那在细分的类型当中再细分，利用优秀的内容和突出的人设，在早期可以收获一定量的粉丝，但是由于内容等方面特别有针对性，所以使它影响到的用户数量也比较有限，也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内容引导来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入坑。所以在女生宿舍日常第一季完结之后，第二季开播之前的这段内容真空期，鱼肚白文化也推出了漫画连载来进行填补。其实除了漫画内容之外呢，女生宿舍日常的片头曲和片尾曲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她的片头曲邀请了人气唱界毛泽少来进行演唱，这首歌曲叫做《爆炸少女》，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其实从百度指数、贴吧以及 B 站相关视频的数量，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女生宿舍日常的口碑还有她粉丝的数量体现并不太成正比。对于粉丝的培养要靠持续的内容产出，这就对制作团队在讲好故事方面的要求更高。第一季后面几集没有带来理所应当的剧情高潮，反而让整集剧情走偏了。制作团队想要天马行空地进行内容创作，但是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却没有让观众理解，这也让不少粉丝在网上留言，希望第二季能够有一个好的内容走向。而在能够辐射到更多用户的真人剧和院线动画电影这方面，细分市场的内容创作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坎儿。女生宿舍日常之所以能够吸引以女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群体，不仅仅是接地气的故事内容，还在于动画创作角度进行内容再加工，包括动画当中出现的很多画面以及对白的表现。那这些内容如果是放在比较小众的网络当中，其实是非常容易出彩和受到观众欢迎的。但如果要拍成真人剧和院线电影呢，就要考虑到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从动画到院线真人剧辐射的受众扩大，大众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些原本在动画当中最吸引观众的元素可能不得不减弱，甚至是直接删掉，这对于后续制作团队的改编能力将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呢，目前咱们国内绝大部分的网络动画作品都还没有实现从细分小众的动画作品走到非常大众化的这个过程，而我觉得呢，这一天也一定会到来的。那个时候，内容创作者们将会面对的不仅仅是动画内容创作的问题，也是动漫 IP 实现大众化的时候将会遇到的一道道难题。那么现在呢，女生宿舍日常的片尾曲《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送给大家。 我们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光线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可谓是动作频出。11月1号的时候，光线以及彩条屋在微博上宣布，在2019年将上映包括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凤凰在内的神话三部曲。11月2号的时候，日本动画电影烟花确认将由彩条屋引进。11月3号的时候，据广电总局的最新公布资料显示，曾陷入搁置状态又重启的魁拔4正式获得了开拍批准，备案单位除了青青树之外，光线彩条屋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而到了11月6号，光线彩条屋宣布将与华强方特合作，在2018年大年初一推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再加上今年此前的《大护法》《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分别通过院线和网络上映，昨日清空等动画电影相继放出最新消息。在目前国内的电影行业里，光线应该是布局动画电影项目最积极的公司之一了。自从2015年10月成立彩条屋营业以来，光线在我国的电影市场就保持着每年推出至少一部国产原创动画电影、一部日本动画电影的节奏。而在实际的票房表现方面，这些由光线出品或者引进的动画电影，比如说《大鱼海棠》、《你的名字》这类票房超过5亿的爆款，也有《我叫 MT 之山口山战记》、国宝特工之水果大逃亡、大护法这类票房不太好或者险些亏本的动画电影项目，总体来说还是有起有落的。不过相比较起票房呢，最令人在意的还是那些被光线复活的动画电影了。比如说2016年7月上映的《大鱼海棠》，2004年啊，导演梁璇将自己的一个梦做成了一部动画短片。2005年的时候，他和张春一起创立了彼岸天，希望能够制作动画电影。2007年彼岸天开始制作大鱼海棠，却在2010年因为资金的问题停工，直到2013年彼岸天开始进行众筹，并且引发了光线的关注后，这个动画电影项目才得以继续进行。再比如说前几天才公布将在2019年上映的姜子牙，2014年7月5号，一部名为《我的师父姜子牙》的动画正式通过网络发布了预告 PV， 其中出现的很多中国元素在当时就震撼到了许多网友。预告 PV 的结尾甚至还出现了2016年上映的字样。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这部动画电影却渐渐地淡出了观众的视线。除了为彩条屋影业成立发布会站过台，前几天宣布将在2019年上映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实际上呢，像《星游记之风暴法米拉》、《凤凰》、《魁拔4》这些电影项目，他们也都曾经因为资金的问题被迫搁置。而像《大护法》《昨日清空》这类动画电影项目，他们的创作者在创作初期由于资金限制，可能压根儿就没敢想有朝一日能够制作一部动画电影。所以呢，当光线相继复活这些原本不应该存在的动画电影项目时，无论是动画制作人还是动画观众，光线在他们心中的好感度可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的。那么现在把《大护法》的主题曲《你一定要是个孩子》送给大家。 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远方，美丽的幻想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任大雨黑夜彷徨，按不下你守护着的光。

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号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宅舞最初来自日本视频网站 Nico Nico 动画，据说最早是舞者鼻血姬2008年在家拍视频自娱自乐的作品，发布在 Nico Nico 动画上。宅舞一词是中国国内舞者对这一舞蹈形式的俗称，日本原意是看着就想尝试跳了的意思。后来这一舞蹈形式正式称为踊跃舞，指在 Nico Nico 动画试跳区发源的舞蹈，以及其他使用了 Nico Nico 动画发源曲目的舞蹈。后来宅舞在日本广为传播，并借助互联网很快传到中国，内容也扩展到以各种形式使用御宅文化元素的舞蹈。至今在各城市漫展也会出现宅舞爱好者上台演出。那么如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练习的宅舞作品呢？在这里小编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初学者呢，适合跳恋爱循环、快乐合成器、忧郁的心情、 First Kiss、 心尖飞行等简单的舞步。有经验的人适合跳 Heartbeats、 Girls、 Tell Your World 等较难的舞步。很熟练的人适合跳威风堂堂、虎视眈眈等很难的舞步。非常厉害的舞者适合挑战跳罗密欧与辛德瑞拉、拼凑的断音、 Pink Cat 等一系列需要记忆非常多动作以及很需要体力的舞蹈。不过如果到了这个级别，挑战都是小意思，舞者已经能给舞曲编出原创阵符了。本家的阵符很多时候也只是参考而已了。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在电影市场啊，项目成本的控制始终是各大电影项目所遇到的最大难题。电影公司往往也更加愿意倾向选择那些有过成功经验的类型片。当年大卖12亿的《泰囧》就曾经在国内的电影市场掀起了一股小成本喜剧的风潮，而获得了7亿票房的《致青春》也让青春片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而动画电影其实也不例外，虽然王长田最近在大众中的人设被塑造成了动画电影的真爱粉，但是他对动画电影爱的爆发却似乎是从《大圣归来》开始的。曾经在制作阶段撤资了《大圣归来》的光线，在这部动画电影票房大卖之后，却火速以2000万获得了十月文化20%的股份，这也是光线大力布局动画电影市场的开端。相比起过于依靠流量明星而导致成本不断上涨的青春片，动画电影确实是目前动画电影市场最容易制造爆款的类型之一了。由于现在国内还没有出现类似日本宫崎骏那样能够带来流量的动画名导演，再加上很多原创动画电影项目在成本方面目前仍处于千万级的水平，如果宣发和排片得当，很容易制造出投资回报率超高的爆款项目。2016年呢，《大鱼海棠》《你的名字》让光线尝到了甜头。据了解啊，《大鱼海棠》的成本只有3000万人民币，而《你的名字》引进成本也只有1900万。然而，正是这两部动画电影爆款，最终却都获得了超过5亿元的票房，真的是以小博大的典范。其中，《你的名字》的主题曲也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关注，一起去听。 二人の間通り過ぎた風は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 だけでいいから、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 进入2017年之后，大闹天竺嫌疑人 X 的现身，春娇救志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缝纫机乐队，这些光线主要参与的真人电影项目，最终的市场反应都比较的平淡，它的收益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而在动画电影方面，虽然没有正面的竞争对手，但是在宣发期间反复强调 R13 有着很多隐喻的大护法，却最终没有成为爆款。最终8760万的票房也只是刚刚保住了成本。而像《烟花》这部动画电影之所以被引进，其实可以看作是光线与东宝在《你的名字》之后的合作延续。双方在该电影于日本上映之前已经展开了引进合作的相关事宜，而《烟花》在日本的市场口碑、票房双双爆死，完全是一项意外的事件。根据光线最新发布的2017 Q3 财报显示，虽然一直因为没有压对爆款项目造成了电影业务毛利同比下降 19.4%， 但是这仍然是光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这种对爆款的追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会影响到光线旗下很多动画电影的内容制作以及宣发的策略。那如果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通过注资而被光线复活的动画电影，也就不难发现，这些项目其实都有着故事题材、观众以成人为主的小众的特征。在内心情怀的驱使下，几乎每一位有志向的动画人一直都希望能够通过作品创作来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而这也就成为了除市场环境不够明朗之外，这些动画电影项目会曾经遭遇断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这些动画公司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资金比较有限，这也就意味着较早布局动画电影市场的光线完全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来投资这些动画公司。有媒体就做过统计啊，比如说出品了《新游记之风暴法米拉》的全情娱乐，光线就以1100万的代价占股 35%， 而大护法的制作公司好传动画，光线则以1050万换来了 30% 的股份。至于说曾经创作了《大鱼海棠》的彼岸天，光线所占其 30% 的股份是用640万换来的。在热钱不断涌入动画电影市场的背景下，将那些票房不好没能顺利产出爆款的公司战略性的放弃，自然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了。2016年的12月，因为经营理念发生巨大的分歧，光线和曾经被王长田认为中国最好的动画公司的蓝狐文化分道扬镳。虽然当时是外界一片哗然，但是光线其实却在这笔交易当中获得了1000多万元的收益。只要动画电影最大的投资价值依旧停留在能够产出爆款，那么中国的动画电影要像海外市场那样依靠产业链的后续开发实现最终盈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那彩条屋的总裁易强也曾经对媒体表示呢，由于其投资的18家动画公司都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目前的成本都是由彩条屋承担，并没有让他们考虑盈利的问题。也许是考虑到动画电影制作周期较长的问题，所以王长田也曾经对媒体说，2017年的动画市场可能会相对比较低迷，但是2019年会迎来国产动画电影的大爆发。对于这些被复活的动画项目以及背后的公司而言，光线的介入固然是件好事，至少在近2年的时间里可以专心做内容，不用过多的考虑生存问题。但是随着他们创作的动画电影正式上映，这些公司也将不得不面临决定其未来是去是留的期末考试。好，一起来听《魁拔军歌》，来自电影《魁拔》。 灵魂已经苏醒，狂飙铁鸟卷残云。 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跟大家聊一部日本的动画电影。这部动画电影叫做《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已经于11月1号在 B 站独家上线了。那熟悉日本动画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这是日本著名的动画监督汤浅政明在2017年4月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作品。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这部动画其实是改编自日本著名的作家森见登美彦于2007年所创作的同名小说。凭借着幽默尼古的森见文体，这个小说在当时不仅一举拿下了日本最重要文学奖项之一的山本周五郎奖，同时也曾获得了日本书店大奖第二名、达文西杂志读者票选最爱小说第一名，受到了大量图书从业者以及普通读者的欢迎。由于此前同样是森见登美彦所创作，先后于2010年和2013年实现 TV 动画化的四叠半神话大戏《游顶天家族》两部作品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于是这次以电影的形式动画化的《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自然也备受很多粉丝的期待。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动画单元展映。在当时啊，这部动画电影就引发了不少专业影评人以及普通观众的热烈欢迎。除了掌声不断的观影现场之外，这些观众还在贴吧、微博等社交平台当中出现了脑洞无限大、作画炸裂、仿佛做了一个奇妙的梦这样有趣的评价。目前这部动画电影的豆瓣评分是 8.9 分， B 站的评分是 9.7 分的高评分，基本上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了。不过如果大家是初次接触到汤浅政明的动画作品，很有可能被《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的画风所吓到。毕竟无论是画风还是最基本的人物设定，汤浅政明的创作动画给观众带来的冲击力无疑是核弹级的。从兽爪、海马、四叠半神话大戏、乒乓等 TV 动画，再到心灵游戏、宣告黎明的鹿之歌等动画电影，夸张抽象的作画风格，再加上大量猎奇脑洞极大的故事内容，翻遍整个日本可能都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拥有强烈个人风格以及天马行空想象力的作画监督。所以这位曾经被宫崎骏评价为日本百年难遇的天才动画人的汤浅政明，在动画迷特别集中的 B 站拥有非常高的人气。说起《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这部动画电影的有趣之处，莫过于整部电影当中发生的四段故事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夜晚里了。虽然汤浅政明并没有原作粉碎机的称号，但是他却把原作小说中时间线跨越了一年，分别发生在春夏秋冬四季里的故事浓缩成了黑发少女不可思议的一夜暴走。这位监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把几个短片拼盘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仅能让整部作品更加符合电影的属性，同时也能让动画更加切合原标题当中的春宵苦短这个主题。那正是在这样的改编前提下，汤浅政明在动画《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当中就把女主黑发少女成功塑造成了一个一直热衷于有趣事物的形象。这位充满了活力的元气少女用看似特别单纯的行动来把自己的时间给予了他人，并且像流感一般治愈着周围因争分夺秒而坠入不幸的人。实际上呢，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所讲述的青春故事主线特别简单，相信每一位看完电影的观众都能从中感到一种温暖。那为了避免剧透呢，这儿就不给大家展开过多的叙述了。不过除了特别神奇的故事剧情之外，这部动画的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汤浅政明在那个时间显得特别漫长，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夜晚里所加入的大量令人不由得陷入沉思的细节。那我们先来听一下《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的主题曲，稍后回来。 か僕らの距離が狭まって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这部动画的一个看点，就是在那些让人可以引发深思的细节。比如说黑发少女在和李白拼酒的那段戏，两位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心境的人在喝同一款名为伪电器白兰的酒的时候，却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当时的台词才配合着欢快的弦乐以及低音管乐的此起彼伏，以及不同色调背景的角色之间的画面切换，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汤浅证明就把两位角色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时间观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 B 站呢，有观众认为这就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心境的区别，也有人说这是丧气与元气间的对决，也有人认为这是乐观主义和悲观情绪的正面交锋。不同阅历经历的观众都可以从中完全获得不一样的观影感受，这也正是《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这部动画电影的魅力所在。那此外呢，关于动画的魅力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这部动画电影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电影的高潮部分，汤浅证明运用了大量扭曲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作画，将年轻男性在爱情即将找上门来的那种喜悦，把南瓜炖菜、梅干、浅甜糖搅拌混合在了一起，用天马行空的动画描绘出了恋爱的滋味。汤浅证明曾经对媒体表示，人在脑子里思考的画面都是直线式的，但是实际眼里看到的风景就是扭曲的，那些扭曲的模糊的东西其实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他所做的其实就是把它们画下来，把这种意思给表达出来，令人不由得细细品味故事细节，以及被不少 B 站观众们称为炸裂的动画作画与分镜，让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成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更有趣的是，在这部动画电影当中还存在着不少隐藏的彩蛋等着大家的发掘，惊喜可谓是源源不断。由于森健、登美彦所创作的所有作品在世界观上都有所互通，以及汤浅证明在动画创作过程中一贯的搞事风格，所以四叠半神话大戏、宣告黎明的鹿之歌、有顶天家族这几部作品的一些角色和元素也都出现在了春宵苦短这部动画电影当中。甚至有观众评价说啊，这其实是一部京都旅游的宣传片。在 B 站有很多细心的观众整理了影片当中出现的彩蛋，不过从他们的留言内容上看，这些彩蛋似乎还没有彻底找完。对于森健、登美彦、汤浅证明的粉丝来说，在动画电影当中寻找彩蛋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观影乐趣，而对于初次接触这两位天才创作者作品的观众而言，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也是一个不错的入